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今日啊，青岛市民韩先生花了16万买车。在临近交车的时候，韩先生接到了 4S 店的电话，说呀，销售人员赵某拿着韩先生的钱闪了。据悉，销售员赵某共骗走了3位客户48万元的购车款。4S 店表示要等待警方调查的结果，现阶段顾客不能提车或者是退钱。目前青岛市公安分局河西派出所已将此事立为涉嫌诈骗的刑事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律师认为，员工卷款跑了， 4S 店存在着管理不善、监管不力的问题，不能将损失转嫁给消费者。 我觉得咱们有好多的那个企业呀，就是一旦遇着事儿，就特别容易马爪， 推 是吧？ 推， 就是会选择一个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的那么一个处理方式。 是， 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 就是干到好多那种损人不利己，最后还招全网骂的那些那个做法。 哎、是 我觉得他们都需要一个很好的公关公司，给他们好好讲一讲这些问题。 最次也应该是诈骗的，这个是主要问题的，对吧？然后 4S 店的存在是次要问题，因为你想，他能把这40多万都卷走了，就代表这些人的钱都打给谁了？ 对。 你应该进入 4S 店的账面， 对， 你不可能进入到销售的账面 啊。 那进了他账面，他当然能跑 了。你明显存在着管理上和程序上的巨大漏洞， 肯定是有问题， 对吧？ 肯定是有问题， 你这也有漏洞，包括你这个最后事后的处理，谁来处理，怎么处理， 是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么一个想法， 是是是， 这简直一推265，最后谁还来你这儿买车？ 真是 自己砸自己饭碗， 哎，真是真是啊。在河南的周口，某 4S 店内啊，众多工作人员蹲地上摊开面粉袋儿数这个硬币的视频红了。对此，这个 4S 店的员工陈女士就说了，这些硬币呢是一位大叔带来给儿子买车的钱。大叔家里啊就是做面粉生意的。据悉，这个 4S 店20多个人数了3个多小时，大概有51000元左右吧。陈女士表示，第一次现实当中遇到了这种事儿了， 哎呀 啊，真的是数钱数到手抽筋， 也是一个甜蜜的烦恼。 哎，是 是， 是 不是？ 是是是， 反正这个年头，有人去您那儿买车，就应该高兴。 谁跟钱过不去啊？人家既然能把钱搬来了，那一定得要啊。 啊，如果是你开这个店，大家要数那么长时间，王维，你作为这个咱们台最聪明的一个人，之一吧，最聪明的之一，你想想办法，怎么能避免一下少数一会儿？ 少数一会儿，我就直接叫银行的人来呗。跟 你 说，哎， 少数一会儿，人家数，是不是？ 银行的朋友，您数， 啊、 数完了要直接存到您的那个账户上。 啊、人家才5万多块钱，我们这得把一个行都停了来给你干。 苍蝇少也是肉嘛。 哎，现在有机器， 啊，那倒不可以称重， 称重， 对，称 重，万一那个币值不一样呢？ 不，那 也可以，你先分一下， 那也可以是那样， 人工分解，1块2块的先分成， 哎、对对对，就直接扔就行了。 然后 扔完了以后直接称重， 啊、 就跟现在你吃串串香，人都称签子， 哦、啊， 对吧？谁现在还一根一根那么数啊？ 哦、 啊，太难， 哎、还是聪明的。 哎，对对对， 哎，有经验， 我得为我店里人着想。 哎呀，真是好老板，是不是？ 自9月1号开始，北京、吉林、长春、广西、南宁等28个城市将推广应用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电子驾照将通过交管12123 APP 发放，在全国范围内有效。驾驶人呢，可以在办理交管业务、接受执法检查的时候出示使用这个。那天津、成都、苏州呢，已经率先试点机动车驾驶证的电子化。 我觉得这也特好，因为我有一回就是倒腾车还是倒腾包，出去的时候那个驾照就没带在身上，然后 就碰到了交警。 嗯， 人家当然交警叔叔很好啊，人家就说那你把你那号说一下， 嗯， 还好咱也不是那个违法犯罪人员啊， 嗯， 人家说那下回记着带上， 嗯， 人家提醒了我， 嗯， 但是如果人家真正特别严格的话，好像是能罚我200还是， 对， 是吧， 因为不只是这个，我觉得它的优点很多很多，比如说第一个可以规范管理， 嗯， 就是所谓规范管理，就是你如果要是纸质的驾照，比如说它是容易丢的， 嗯， 电子的这个丢不了， 对， 因为它在 APP 里，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现在都流行无纸化办公， 对， 你的驾照再怎么着，比如说你要年审，你要盖章， 对对对， 总有一天你能盖满喽， 对， 盖满了之后你得换证，换证的话比如说副证一定得换吧，这都是纸，对吧，而且包括那咱们这儿也流行包个皮儿 啊，对， 对吧？ 有专门的封套， 嗯，是是， 挺好看的。 那如果要是电子的，这些都不需要。 啊，对， 哎，所以这个是方便啊。 啊， 然后再其次，不怕丢， 不怕丢， 不怕丢。比如说，哎，我今天真的是忘带纸质的了，没关系， 啊， 因为以后的车人机互动功能都非常强， 啊， 车上有所谓的大屏显示， 嗯， 你本身你的手机就可以跟大屏直接连了， 嗯， 你不用非下车的时候警官说请出示驾驶证， 嗯， 看大屏 啊， 请看大屏幕， 我的妈呀， 直接看 啊，啊，警官会不会觉得你有点不尊重？ 那倒不会， 啊， 因为以后就是这种电子化会成为一种习惯， 啊， 而且我这两天呢也专门打开这12123这 APP 我看了， 啊， 专门在，因为它有很多的不同的窗口，啊， 对对对，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申领换取驾证这么一个 啊， 大概应该是在最后一个 啊， 啪点开以后里头就出现这个界面， 哦， 9月1号就可以， 哎呦， 你上传照片基本信息，啪自动生成， 我的天哪， 然后有一天你说嗯，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以前那个照片照的 不 好，没问题， 还能换照片， 换照片， 我真的呀， 啊，人脸识别， 哦哟，太高级了， 那当然，当然， 哎，我现在真的觉得咱们就是一二一二三这个软件我也经常用， 挺好的， 哎，真是解决了特别多问题，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呀，可能很多朋友都遇到过，但是对于我来说， 嗯， 你知道这个电子驾照最重要的在哪儿？ 最重要在哪儿？ 因为你这个驾照也好啊，就像你自己的机动车 啊， 嗯，比如说什么时候该年检了，什么时候该买保险了，反正只要有保险公司的人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嗯，哦，这车快验车了啊， 你最近如果频繁接到保险公司电话，说明你的保险在大概在2个月之内就要到期了， 但是你的驾驶证实际上也是有有效期的 啊，是的， 也许比如说你的有效期是 10年 或者更长时间， 啊， 但是一大段时间以后你可能就忘了， 对，很少有人去看那个， 对呀， 啊， 你没事了拿出那个看来说，哦，到哪年25年，哦，到26年， 嗯， 因为一旦要是在这个 APP 里， 嗯， 如果你的机动车违章了，如果你的驾驶本就比如说该年审了， 嗯， 快过期了，你这个 APP 会有推送提醒的， 对对对， 那不就好了吗？ 原来是有短信， 对呀，啊， 对吧， 现在 APP 上亮一， 对，就是短信，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啊。 嗯， 短信经常是延时收到， 嗯， 有的时候收不着。你看那天，就是最早我原来那个就是电表， 嗯， 他也给你发那个短信嘛，就是 您快没电了， 快没电了，就是他低于20块钱快那个。 是是是。 那天我在家里正跟朋友那儿聊天呢，我们正吃饭，看着电视呢，然后我正在骂另外一个朋友，那人说那谁他们家没电了，我说他这人不行，没计划是不是？我说我从来都是电卡里永远夸一买就买500块钱的。夸一下就冲进去，而且我说快没电的时候人家会给发短信，家里不可能出现没电的情况，就在我说这话说啪一下就没电了，然后我说绝对是楼里停电了，这两天可能那个楼下又装什么什么东西啊，我说绝对是这种情况，一会儿就好了，等了半天也没好，然后呢我说那咱们去楼道里看一看，我啪一拍楼道灯亮了，我想哎，我就想到是不是我们家没电了，我说是不是有人那个搬错闸了，跳闸了，我去一看确实是跳了，是因为那表都归零了，后来我说怎么没给我发短信啊，这怎么回事，我就挺生气的，但是因为现在都在 APP 上就能买嘛，买完了以后2分钟啪它那个电就自动就充上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 我收到了一个短信，您的那个账户不足20块钱。我心说我都断电24小时了，你才告诉我，实在是太慢了啊。 说明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是什么？短信不可信。 错 啊。 你们家屏蔽了。 我们家屏蔽了。 屏蔽 信号被屏蔽了，是不是？那怎么第二天收上了？哎，我就说那个现在就是 APP 的这个问题、 嗯、 确实有的时候比短信就是要相对靠谱， 靠谱，靠谱， 靠谱一点点。而且现在包括你看，我每年用这个最多的就是预约验车， 嗯， 就是你约那个验车的点啊， 对对对对对， 和时间。 是， 好多人可能跟王维一样，就是保险公司是有那个代验车服务的， 是是， 对吧？ 我就是这个， 就是用这个，每次人家让你选，先是选个礼品嘛，你 就 都 是 选 这 个验车卡和那个 对对对 那叫 代 办验车 卡，对对对， 这两个都有。 嗯、 但我后来发现，我原来也用这个，我后来发现有一个大问题， 嗯。 就是咱们那些负责代验车的朋友、 嗯、 好多住得非常远。 嗯， 有一次我也是，就是其实我们家住在东四环嘛、 嗯、 离我很近的就在姚家园那儿，那个 有一 个，其实我直线距离我开过去3-4公里的样子。 对， 很近。然后我原来都是自己验，就是因为你跟我说有那个代验车什么，你就省得自己跑了嘛、 嗯、 我说倒也是，那就让人验。后来我发现一个大问题， 嗯， 就是我那一天前一天晚上刚加了满满一箱油，刚加满油， 嗯， 等第二天他代验车回来以后， 嗯， 剩半箱了， 嗯， 因为我平时对这些我也不会看， 嗯、 但是我一看，这起码跑了小200公里， 嗯， 我说这咋跑的？ 嗯， 就是因为前一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说，先生，我明天要给您验车， 嗯、 我可能来的比较早， 嗯， 说我7点多就去您那儿接车吧， 嗯、 咱第一波， 嗯。 我说7点多呀，有点太早了。 嗯， 我起不来。他说：“那还有一种解决方法， 嗯、 就是先生，我晚上去您家把车开走、 嗯，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去给您验，验完以后再给您开回来。” 嗯， 我说这行没问题啊。 嗯， 后来我一想，只有这种解释。 嗯， 就是他住在可能60-70公里以外离我， 嗯、 然后他从那个他待的地儿到我家，从我家开到他家， 嗯、 再开去那边，可能这一折返就小200公里了。 嗯， 那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就不合适了、 嗯、 是不是里外里又多花200多块钱、 嗯、 那这个是不是就有问题了，你说、 嗯、 啊，你们汽车界你给我反映反映、哎、 反正这个单说、 啊、 反正这有得就有失嘛。 后来我就决定自己 啊， 但是我后来想起来、 嗯、 人家那个之前就是我约这服务的时候、 嗯、 保险公司人提醒我一句、 嗯、 我可能没有听出人家那个内在的玄机、 嗯、 人家就问我，先生您有没有指定的验车场？ 嗯， 我当时没想离我家最近的那个、 嗯、 我想肯定是人家离哪儿近就比较方便人家去呢、 嗯、 反正人家代验嘛、 嗯、 后来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人反映过这个问题、 嗯、 那如果说我就指定这个的话、 嗯、 那你从我这儿开到那儿来回也就10公里、 嗯、 我就给你打20公里， 对对对， 那也是 OK 的， 对对对， 你这个等于是200公里，那因为你提前也没说、 嗯、 就这个就我就咱算吃了一回哑巴亏吧、 嗯、 但是后来我就不用、 嗯、 自己去你预约好了到那时间、 嗯、 其实也非常快、 啊、 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都可以啊， 对， 都可以、 嗯、 河南的洛阳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啊，市民呢未雨绸缪，纷纷把车呢开出了地下车库，停到了地势较高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高架桥的两侧呀， 嗯 啊，顺着都停满了， 嗯， 哎呀，一下的这个高架桥都变成停车场了，私家车排起了百米长龙。据悉，路面上的违停车辆如果不影响城市交通，都不处罚。 哎，就是因为前一阵儿。确实大家都看见那视频，确实泡的比较严重、 嗯、是是是， 是不是， 是，不过呢关于泡水车呢我多说两句啊， 嗯 嗯，现在有很多人担心泡水车当修复之后又进入到了市场， 哦， 这个很让人担心 啊、 哦、因为说分三种，第一种全泡， 全泡， 哎，全泡、 什么叫全泡，就是没过底儿了， 圈内人说叫龙王车， 哦 啊， 就是整个都下去 了，哎，对对对、 啊、 就都在水底下了 啊， 就这样的车基本上保险公司就全赔 啊， 全赔， 就赔一新的是吗，这意思， 那倒不是， 就是 你车有折损费啊，不不不，你车有折损费，因为只要没顶了 啊， 基本上修的意义没有了， 哦哦、啊啊、这就只能报废， 对 对, 对, 对，就只能报废，因为修的意义没有了、 哎、 这是第一种 啊, 啊，所以这个基本上抛在外、 哎、但王伟我提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咱们 锁了车以后， 嗯， 理论上我那个车厢内部的空间应该是密闭的， 不， 对吧？ 相比之下是，但是你想，水是可以进到发动机的。 哦哦， 你的前机器盖子是进得去的 啊， 对吧？ 啊， 然后后备箱是有可能进去的。你车里头进不进意义不大呀？ 哦， 你懂我意思吧？ 哦， 所以 驾驶舱进不进水无所谓。 对，因为贵重都是在那些地儿，你的驾驶舱里的能值几个钱？ 那我手扣里好几万呢。 所以刚才我说啊，全泡的那个，反正肯定是赔，按照你的折损率啊，就赔这个也不会回到市场了。另外还有两种呢，就是 半泡， 哎，半泡， 嗯， 就比如你就到了门子了， 嗯。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到机器盖子了， 嗯， 对吧？机器盖子确实你的发动机进水了，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车里都进水了， 嗯， 发动机没事儿， 啊、嗯， 这是两种， 嗯。 那这两种呢，可修复， 嗯。 当修复之后呢，有可能进入到市场， 嗯。 那进入到市场呢，它不会按新车卖， 啊、 嗯，对吧？有可能按二手车呀等等，有一些不法的商家在网上， 嗯， 对吧？便宜， 啊、 嗯，这么好的车 啊， 我在网上就兜售。然后我也问了专家说。泡过水的， 嗯， 又翻修完了回到市场去卖的，如果要是买了的话， 对， 这个 有没有问题？主要 肯定是会有问题的，肯定是会有问题的。所以我说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一眼就发现吗？ 啊， 说很简单，三种就行。第一种，如果这个车过于便宜， 过于便宜 啊，就比如说宝马 X5 啊。 啊，原价80万， 5万块钱您开走， 没有，现价50万 哦，啊， 你就得想啊，为什么？ 啊， 它怎么便宜了这么多？ 对， 对吗？ 啊， 那不可能 啊， 所以这个，嗯，你自己要琢磨 啊。 说第二个，就是这个车一定在4S店有维修记录 啊， 对吧？ 啊， 因为你不可能说我泡水了以后，我全都到一些非法的一些私自的地儿去修 啊， 那些地儿修不好 啊。 泡水车一定是去正规的 4S 店修， 哦， 人家才能修好， 哦， 其他的那些，你比如说啊，车里进水，我把那垫晒干喽，轮圈轮毂我擦拭干净，这个可以不在 4S 店，哦，但是基本上大伙都在 4S 店，所以你只要查记录，哦，人一查，因涉水我们重新换过发动机或者什么， 哦， 好了，你就说这车我不卖了， 哦， 再便宜我也不卖， 哦， 这可以查数。说第三个，说这些我都看完了，说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安全带 啊啊！ 说安全带泡过水之后，你只要把它刺儿拉出来 啊， 正常长度跟在里头的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哦， 因为里头那个一定是泡水了 啊， 泡水的那个颜色，你想就跟有个鹅裂啊或者什么，你想我 不就是个水印吗？刷刷就干净了？ 不，那你想人家好那个。重新翻修那些人，谁会顾及到那安全带的紧里头的那些？不会。 哦，你看，你这就给他们提醒了 啊， 是不是？他们就都学会了。 哎呀， 哎，你看你这前两种情况，如果这些都是发生在4S 店呢？4S 店自己的库存车，自己泡水了，自己修完了，原价卖给你，不会打折。是不是你也查不出记录？是不是？再加上连你都知道那个安全带蹬出来，找50块钱一个小时的小时工，把这所有安全带都给我刷的没有印儿了，是不是还是能避免？ 哎呀，反正太便宜的，你都琢磨琢磨。 不能降价，宁可泡水也不能降价，是不是？ 你们这些奸商， 还是诚信，是不是？我们只能是诚信第一啊。心装扮，会台上终于轮我上场，说话。 为长廊一声不能走过丝路回家乡， 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月光飘悠晃，我用英语跟小班交谈，突然画面一下就全暗，还在想到底身在何方，变模样是个花衣姑娘，开始想认真细心装扮，回台上终于轮我上场，说话间一个红红饭要先跟着转，马步擦得弯道，说话间比谁都漂亮，接着这一段与日记和把玩，说话间舞台的戏班 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在台州，沈先生经外甥张兵介绍，添加了女子爱巧的微信。 嗯， 两个人恋爱之后，爱巧的向沈先生借20元。 这个儿化音加特别像一个鸟，爱巧。 那没办法，他做的事儿不好嘛。 对对对。 沈先生呢，委托张兵说：“你们反正认识嘛，你就替我收这欠条吧。 嗯” 啊，张兵呢就说。这钱啊被冻结了，并且介绍了郑警官。 嗯， 沈先生先后呢打了56.6万余元给郑警官。张兵呢又说郑警官啊要贪里头这笔钱，并且呢又介绍了徐警官。 嗯， 沈先生又向徐警官转账。沈先生前前后转出了100来万吧，后来意识到哟不对啊，我可能被骗了，报警。 嗯， 经查，这个爱巧啊、郑警官呐、徐警官啊，都是他这侄子。假扮 的外甥 、哦、张兵假扮的、他说目前张兵因为涉嫌诈骗被警方已经拘了。 哎，这杀手， 这哪是杀手啊，这是不是一家人啊、 是明显是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你也不相信、 哎呦我的天， 是不是， 哎呦我的天、 哎、现在人家警察也好那个律师也好经常提醒大家，越是熟人之间越要小心、 是 因为生人之间你的警惕性往往就自然的就高， 是 就是由于是熟人， 是 他说啥呀你觉得外甥能骗我吗、是不是他能坑我吗，但是这个事儿啊从古到今外甥坑舅舅，舅舅坑外甥的多的是， 哎呀 是不是 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啊， 但是前提条件是但给你介绍这女朋友爱巧，您都没见过真人，就是通过微信聊天、您就信了 啊， 您就开始转钱了， 跟你视频你也有可能看不出来、你没看见网上有好多那个就是直接一个头套，就是你上半身 啊 全都能套进去，就是你等于换了一个人儿、就是女性特征的体态、然后脸然后包括头发什么的、化上妆再加上那个视频的那种滤镜，给你套上，给你做一个比如说类似于某一个明星的这么一个那个样子的模子，给你套上，你就是套的时候热一点，它可能是硅胶的什么的、但你穿上衣服完全看不出来你是王维了， 哎呀呀， 变一个人、 哎、呀 就算真跟你视频你也都能相信， 哎呀呀， 就是现在这科技真的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应该夸的还是不应该夸的，反正现在就是我觉得还是得见真人， 对不对？ 嗯， 真人还得约在某些那个比较能卸妆的场所， 哎呦呦呦， 这样才容易能看清这个， 哎呦呦呦， 拨开云雾看到真实的这个面貌， 嗯， 是不是？ 哎呀，真是科技改变生活。你像这两天我看另外一则信息，人说，那个百度，说百度的那个人机互动那叫什么？ 啊，小度， 小度，对， 啊， 已经 B 轮融资了。 哦， 哎 ，B 轮融资，好像是在2018年还是2019年是 A 轮融资，现在 B 轮融资，融资完了以后，人家因为这个，人机互动的这个小机器，100元以下，当刚一出的时候，哇，卖的特别好。 对， 说 B 轮融资之后呢，现在它的估值已经超过了50亿美金？ 嗯， 估值已经这么多了，那我就说。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的时候，我只是说未来某一天啊，就是人声的，因为现在你比如说视频的什么那个AI 也好啊，或者什么也好，大家也觉得哦，已经先进到这份上了，可能到某一天的时候，人声也会先进到那份 啊。 但是就现在来看，可能技术还不行。就虽然人说好了，现在可以学孙涛的声，可以学王威的声啊，惟妙惟肖， 对， 做不到 啊。 就是学声没问题， 对， 惟妙惟肖， 那个语流音变它 是 学不来， 哎，就是里头感情不行 啊， 就他可能会分，比如说愤怒，好，一直愤怒 啊 啊，轻松，好，一直轻松， 不能根据那个语义切换， 哎，改变不行 啊。 然后再其次呢，他还有几个不行的，就是，就比如说地方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用语 啊， 它 方言， 哎，它不行， 啊， 约定俗成嘛，它不行， 啊， 包括有一些多音字， 啊， 它不行， 啊， 就比如说这个地儿念行， 啊， 那个地儿 念行 、 啊， 不行 啊， 都是行， 说明字库包括这个智能，我觉得这些就是，你钱有没有花到， 就是 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我觉得技术解决这些都没问题， 哎， 就是它成本摊到这上的，如果你说的那几个都给你逼满了， 哎， 那可能就是500一个了，现在呢就是50一个、 哎，对对 对， 对 不对？你觉得50一个就算行和行念不清楚， 嗯， 可以忍呢，是不是？450块钱买多少本新华字典，我自己查呗。 30多一个双层蒸锅挺好的， 行行，还能练练指力是吗？ 在上海嘉定。啊，黄先生因为经商啊，往来需要大量的外币，由于啊不满意银行的兑换的汇率，从朋友处啊获悉啊，邢某某的这个地儿啊，汇率比银行优惠5个点， 这是不是就黑市？是不是 啊？反正就私下吧， 啊，反正是非法的， 便从对方那儿啊用55万人民币购买了10万美元现金， 嗯。 结果到银行存的时候，发现自己购买的全是假的。 哎呦， 警方从犯罪嫌疑人李某某、邢某某处查获的这个假币的数量90多万美元，大概约合人民币600多万吧，反正肯定都是假的啊，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嘉定检方提起了公诉。 所以就是还是不能贪便宜，是不是？ 哎，这一说这我都想起来，最近我又看了另外一个，也是。一个老哥呢坐高铁 啊， 就最近这几天的事儿，一个老哥坐高铁，然后因为他烟瘾比较大， 又下去抽烟 啊，又下去抽烟去了，然后就抽烟这么会功夫门关了 啊，车开了 关走了 啊， 但是这个也无所谓啊，因为现在不说嘛，您错过这辆您就直接跟人说我坐下辆也一样可以，问题在于他在这个车厢里头落了一皮箱，还落了一包， 哦， 这个皮箱里啊放了70万现金， 我的妈，他要干嘛呀？现在哪有人拿这么多现金出门？ 不，那肯定是没什么问题 啊。 啊，得拿70万 啊 在里头，哟，当时就疯了 啊， 于是赶紧跟这个列车的乘警 啊 什么的取得联系，后来人家在第一时间发现，哟，确实有这东西，哟，确实有70万，赶紧保护起来 啊， 跟人说没事啊，您坐下一趟车 啊 过来照样拿 啊， 过去了，过去以后一看，哦，物归原主，同事赶紧拿红包，要给 啊， 但是人家说了 不能要， 哎，不能要， 是不是？ 同时也说了，您抽这根烟太贵， 哦， 啊，以后得注意。 对对对， 啊， 把烟戒了吧，是不是？ 不是， 戒不了。 我怀疑这人想，以后再抽的话，这个70万的箱子我得抱着。 对，以后啊，这个出门以后都用双肩背，是不是绑身上？提箱还是不是太保险？ 70万双肩背，它不一定背得动， 肯定能背得动。 真的吗？ 你看有好多那种登山包，20多公斤、40斤呢。 哦， 70万能有40斤吗？ 那还真是没概念， 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你想，它能搁到一个皮箱里，一个皮箱能有多重？对不对？ 对对对， 一个皮箱就都给你放上纸币，你拿是肯定拿得起来的。 不，我就说 四十斤你要是没有好包，你背不起来。 它的重量单说 啊， 有压力， 有压力。 哎， 哦，那怎么办呀？ 背着七十万， 背着七十万， 多大的压力？ 哎呀，感觉你是幸福的压力，是不是？时时背着七十万，这是我们家的现金流。 有人顶风作案，有人另辟蹊径，在湖北。赤壁市一家水产养殖基地池塘当中，锦鲤欢腾频频跃出水面，往人这脚前头就凑啊。 嗯， 据悉基地在养殖过程当中啊，针对通过针对性的训练和互动，能够将一条锦鲤的这个售价翻番。负责人啊就说了，2012年她跟丈夫承包了320多亩的这个池塘啊养锦鲤，去年年产值已经过了6000万，目前2400平方米的观赏鱼繁育车间已经建成使用了。人家就是这个老板就说了啊，说希望辐射带动更多的产业。 哎呀，你说这个锦鲤要是过来，能在你这个脚边啊什么的，能游一游，你感觉确实自己是挺有人格魅力的，是 不 是？不 光是你就哦，好运自然来。 哎，这个咱们不是看哪个宫廷戏里的是什么《甄嬛传》呀，还是哪个戏里头？ 嗯， 这个不是当时某一个妃子可能就是通过训练这个鱼啊什么的，最后讨好皇上呀，说那个您是什么祥瑞啊，什么类似这种，就是祥瑞来朝啊，锦鲤咵你一过来，你一喂，所有鱼都过来了。 嗯。 皇上当时就给他晋升了一个那个，原来是科长，现在就是处长了， 嗯， 是不是？ 哎，但是这个确实有真事儿啊， 嗯， 就是这两天我看的另外一则，就是信息当中就是说一老哥喜欢养鱼， 嗯， 然后呢，他在他那个买卖不都喜欢弄个鱼缸 啊， 啊，里头养一些热带鱼， 对对对， 啊，漂亮吗？ 啊， 然后他呢？只要喂食儿 啊， 就他习惯性的喂食儿，那你想喂食儿不可能一个地儿撒 啊， 可能这边撒那边撒 啊， 这一片鱼习惯了 啊， 只要他一出现， 啊， 手往哪边放，然后这鱼唰都去那儿 啊， 啊，对， 手往这边唰都去这儿， 啊， 以至于这老哥现在不管手里拿不拿食儿， 对， 在缸外头 条件反射， 手往这边鱼就走，手往那边就跟遥控了一样。 啊， 后来呢，有记者就问他说：“哎，那您？”接下来您打算 遥控点什么？ 哎，怎么弄？后来人说，哎， 啊， 我打算接下来要训练的就是我来个曲子， 来个曲子， 类似于我当指挥。 哦哦哦， 这些鱼呢，能够因为指挥双手的嘛， 啊， 节奏快，节奏慢，4/2拍的4/3拍的， 啊， 那手法都是不一样的。 啊， 当不同手法，手走到哪儿，鱼到哪儿。 哦， 说这如果行的话，以后可以表演。 感觉这是鱼在指挥。 多有意思， 是不是 啊， 啊？那这个训练起来可能要稍微费一点劲。 嗨， 因为你骗他很多次呀，他可能下次就不上当了。 不会不会，人家不说呢，鱼记性就瞬间 只有7秒吗？ 哎， 那说明这个已经打破了呀，他不可能在7秒之内连续喂食啊，是不是？说明你手一过去，他就觉得你在喂食，啊，那说明是 能记住了。那明白你的意思了 啊， 嗯？他如果要是指挥弄个曲子的话，最好都是7秒。 7秒的， 哎， 得短的。 下一个曲子的时候，啊，再下个 7秒。那你那4/2拍、4/3拍也没有啥意义了，一共2拍就结束了，这曲子是不是？ 开，享受风速带领前进大海的轻快，音乐要比冷气都还凉快，把热挡在车外。心想要趴在沙滩烤烤太阳晒一晒，夏天能让一切告别苍白，心情也潇洒自在。我是鱼，向往一片海洋，蔚蓝宽广，可以去自由的闯荡。冒险对我是种能量，让我眼里有光，看到最前方。我是鱼，向往一片海洋，蔚蓝宽广，有阳光跳跃在脸上，让我能够完全解放，准我从此渴望 自由的想象。开，享受风速带领前进大海的轻快，音乐要比冷气都还凉快，把热挡在车外。心想要趴在沙滩烤烤太阳晒一晒，夏天能让一切告别苍白，心情也潇洒自在。我是鱼，向往一片海洋，蔚蓝宽广，可以去自由的闯荡，冒险对我是种能量，让我眼里有光，看到最前方。我是鱼，向往一片海洋，蔚蓝宽广，有阳光跳跃在脸上，让我能够完全解放，准我种子渴望自由的想象。我是鱼，向往一片海洋，蔚蓝宽广，可以去自由的闯荡，冒险对我是种能量，让我眼里有光，看到最前方。我是鱼，向往一片海洋，蔚蓝宽广，有阳光跳跃在脸上，让我能够完全解放，祝我从此渴望自由的想象。 大城小事周末版，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啊，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在商丘，赵女士说呀，母亲2周前啊，在小区值班的时候劝阻一名女子啊测量体温，女子不配合，反叫来了自己的母亲，对赵女士的母亲进行了谩骂殴打。一旁劝阻的女邻居也遭到了掌搂。民警调解之后啊，赵女士表示不同意调解，打算疫情告一段落之后起诉打人者。社区志愿者郭先生表示，派出所呀称疫情期间啊不拘留收押，涉事者呀已经返家了。 哎，反正过一阵儿您也好不了，对不对？只要是违法了，现在不押您，之后也得拘， 是， 对不对？ 是， 我觉得这就看出家庭教育。 哎，是， 是不 是这样？ 爸妈什么样，可能孩子什么样的 心理大。所以那天我看了一句话，哎，我觉得人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人说什么是幸福？因为关于幸福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解、 当然了， 也有不同的讲法。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说的是，最好的。人说，有的人认为幸福，就是有房有车有钱。 哦， 后来我一想，对呀、有的人 有钱就概括了，是不是？ 对呀、 有了钱你想有啥有啥。 对呀、但是呢，人说实际上应该是无。 哦。无车无房无钱， 不 幸福 啊！不，人说就是无，就是无病无痛 啊， 无病无灾 啊， 无忧无虑 啊， 这个是幸福 哦。 后来我一琢磨，哎，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 啊！就是没钱，无忧无虑没有钱，无病无灾没有钱，是不是 啊？你的意思是， 得有车有房的同时还 没病没灾有钱， 哎呦， 是不是？这才是全人类的理想。 哎呦呦， 而且还得有时间。 哎呦， 你不能每天无病无灾，工作特别忙。 哎呦呦呦， 对不对？ 嗯， 那就是每天也不用干啥活。 哎呦呦呦， 还特别有钱。 哎呦呦， 也不用去健身房。 嗯， 身材还特别好。 哇， 对不对？从来不去医院，哎，一直特健康。 嗯， 这才是全人类的理想，对不对？ 这叫 也不用追谁。哎呦，喜欢我的太多太多了。 哎呀， 是不是？ 哎呀， 一遇就是灵魂伴侣。 我们把这个称作叫网络游戏，太非现实了。日前啊，一名不速之客呀，溜进了苏州的一户居民家中。9岁的小男孩洋洋正好独自回家，碰上了躲在橱柜里的这个嫌疑人。洋洋镇定的应付，从容对话。嫌疑男子逃离现场，随后他马上就报警了，向民警详述地描述了对方的体貌特征。在他的帮助下，民警很快就把这案子破了，把这犯罪嫌疑人抓了。小男孩洋洋就说了，说这些都是从书上学的， 哎， 他觉得自己的处理还是不错的， 对 啊，机智冷静。 我觉得学校以后啊，慢慢的要加入类似这部分的， 对， 就是生活常识的课程， 对 对, 对 吧？就是比如说，当然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可能你看我和王伟长这么大，我们也没有直面过家里进小偷或者什么这种情况，可能确实用不上， 对， 但是相关的教育还是应该有的，就跟我们看好多那个电视剧里头电影里头经常会有的那个什么警察的家属啊什么的那种，哎，被绑架了，被绑架了以后，然后那个警察的家属就一直低着头，然后不跟那个绑匪有任何眼神接触什么的，然后他就夸这时候闪回一个画面，是说那个某一个警官告诉他，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跟犯罪分子有眼神交流，就是你没看见他很有可能会保住你一条命，类似就是类似这样的，我们说可能在警界在这些界算是常识的事儿，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才更有借鉴意义， 对， 你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对吧？ 对， 我觉得尤其是像小朋友在家里遇到了你的大叫啊或者什么，很有可能造成他一紧张，犯罪分子可能会对你做一些不好的事儿。我有一个加拿大的朋友，他就老跟我说，他说他们小时候就一直会被教育，说一旦发现有比如说类似犯罪的行为啊什么的，鼓励大家不是第一时间上去我见义勇为我制止他，第一时间就是报警，然后大家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咱们大多数人是更有借鉴意义的，就是老说那句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就是我觉得自己我厉害什么的，我弄他没问题，非常不一定，是吧？而且很有可能因为被人家偷了一个39块钱的铝锅，最后搭上自己一条命，往往是不值得的， 对 对吧？ 对， 我觉得小朋友这个行为是值得全社会都学习。 是，不过我看了另外一条信息，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就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真的是，不是集思广益的问题，是真的好聪明的问题。说有一小伙儿就是95后，然后呢他发现了在他身边同样的一些朋友的一个痛点，痛点呢就是延迟症， 延迟啊， 就比如说减肥，哎呀明儿再说吧，比如说 拖延 啊健身，哎呀后再说吧，就类似这种，然后呢他就组织了几个人，然后专门给人做提醒，哎你今天健身了没有， 烦死了 啊，加油加油加油，就类似这种 啊， 这个就开始变成一个团体，然后创业 互助组， 哎，就是大概3年时间吧，就靠这个第一桶金， 哇，真的呀， 30来万， 关键是有人听的提醒吗？ 哎，有啊有啊， 我觉得就这分人，你看啊，我有一个朋友 啊， 他是也是健身啊，人家正经办了健身卡，找了私教，私教每天给他发微信，然后呢每天还规定他你每天吃了什么，你要跟我说，因为私教要每天给他算卡路里啊，很认真啊，说明人家私教非常负责，算你每天吃了多少，包括你练了多少，我每天要给你做你这个表，包括说你每天吃的哪些东西，他给你食谱的，就你不能吃哪些东西。我那个朋友一开始还是严格执行的， 哎呦呦， 后来呢由于实在是太饿了，受不了了，尤其在边上有人吃炸鸡啊之类的这种，他觉得哎呀生不如死，他后来就发现 教练不会二十四小时跟着你，就像你说那个，他就算提醒你，打个电话、视频、发个短信，差不多了吧？是不是？那这些都是可骗的啊！他有好几天他的食谱，我发现都是一杯酸奶、一个鸡蛋、两片生菜。我说，哎，昨天咱俩一块不是吃麻辣烫吗？他说给教练发的是另外一个， 商机在这里。 商机， 哎，商机在这里。比如说 啊， 有来有往。比如说第一种就是，你可以给我钱 啊， 就比如说按一个月2000， 对， 我就是个 morning call 啊， 对吧？我 提醒 你，哎，你今儿健身了吗？ 啊， 你今儿减肥了吗？ 啊， 你今天写作业了吗？就类似这种 啊。 但是呢，我为了让你能接受，我每次提醒你同时，还要给你一些 奖励，是 不？不不，就是励志的鸡汤式的那种语言， 赠送名人名言， 类似这种，来激励你吗？ 啊， 当然也可以有那种反作用 啊， 反作用就是这样 啊， 就是 别努力了，没用，是不 用，不不不。你给我2000 啊， 对吧？然后我每天提醒你，咱俩说一个数，就比如说，好了，我减肥 啊， 我减肥，我现在体重比如说100斤 啊， 我希望一个月之后我变到98斤 哦。 如果这一个月你完成了，你给我这2000，我退你 哦， 对吧？ 对赌， 那当然了 啊。 如果你要是没完成， 4000 加 啊， 哎，这也是属于。 如果你现在想到的这是一个朋友层次的。鼓励他进步的，如果你把他当一个生意的话， 哎，激将法吗？ 是不是？ 这个挺好啊。 激将法，如果人家每个人都达成了，你全白干了。想没想过这问题？ 相信一定会不行的，一定会做到拆东墙补西墙。 你这也跟保险业是一个算法，是不是？ 是最美丽的季节，冷冷的溪边有你，还有鱼在水里，一对对很自在，一对对很相爱，让人想到未来。是不是你也和我一起在寻找那种与只有幸福的人看得到？谁用爱去拥抱，他就在周围绕，陪你一直到知道这些日子你要承担多少哀伤，才可以面对破碎的梦想。我相信那么多的关心总会带来希望，别忘了我们这里还有雨。可以面对破碎的